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是来关注一下科学史上的今天啊。今天呢是7月6号，2015年7月6号。那在130年前的今天，1885年7月6号，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首次使用他发明的狂犬病疫苗，挽救了第一位试用者一个9岁小男孩的生命。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所导致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而且呢它的病死率非常高。如果在生活当中被啮齿类动物咬伤，又不能确定哈这个动物是不是健康无毒的动物，那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注射狂犬疫苗。但是这狂犬疫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今儿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在19世纪下半叶中期啊，突然袭来的狂犬病是在法国大流行。当时呢，法国陷入了恐慌，在举国的焦虑当中，这个巴斯德他是法国微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化学家，那他呢就责无旁贷的开始了对狂犬病的研究。当时在细菌学说还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其实巴斯德一开始并不知道狂犬病呢是一种病毒疾病，但是从科学实践当中呢，他知道有侵染性的这种物质啊，如果经过反复的传带干燥，会慢慢慢慢的减少它的毒性。于是呢，他就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发明了活体培养法。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呢？他呢是先把这个狂犬病的毒液注射到兔子的脑膜，然后兔子死亡之后呢，再提出脊髓接种到另一只兔子的脑膜。那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狂犬病毒的毒性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微弱了。那这种活体培养出的微弱病毒就是狂犬病疫苗。其实从理论上讲啊，由于这个狂犬病病毒，我们说发作是有一定的潜伏期的，所以啊，只要在被狂犬咬伤后及时的注射这种疫苗，就可以挽救生命。就在1885年的7月6号，人们呢把一个被疯狗咬的非常严重的啊，这伤得很厉害的一个9岁的男孩送到了巴斯德那里，请求他抢救。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呢给这个孩子注射了毒性减到很低的刚才我们上面说到的这种活体培养出来的微弱的病毒啊液体，然后再逐渐用毒性较强的提取液来注射。他呢想法是希望在这个狂犬病的潜伏期过去之前，让孩子可以产生抵抗力。最终结果呢是他成功了，孩子得救了。所以我们说1885年的7月6号，就是在这一天哈，巴斯德发明的狂犬病疫苗呢首次使用并且获得了成功。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生活当中不小心被啮齿类动物咬伤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及时的啊去处理一下伤口，先自行的用肥皂水啊对伤口进行一个反复彻底的清洗，这样呢可以让侵入的病毒大部分被冲洗掉，然后要第一时间到卫生防疫部门去注射狂犬疫苗。那重度咬伤的人呢 呢，除了要局部彻底的清洗消毒之外，还应该在伤口周围应用狂犬血清浸润注射啊，用一种方法，随后呢再去注射这个狂犬疫苗。被咬的伤口呢也不要包扎和缝合，尽可能的让伤口暴露在外。当然，咬伤以后注射越早，免疫效果越好，获得的保护机会就会越大。刚才呢是科学史上的今天，我们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科学界普遍认为，地球40多亿年的生命演化过程中，经历过5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最近，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地球正在经历第6次生物大灭绝。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是否存在物种灭绝的可能？和之前5次相比，这次又有哪些异同？人类是否能够力挽狂澜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物种灭绝，谁之过？ 我们一不一样，同住在地球上，天空已不再蓝，空气也被污染。我们一不一样，同居在地球上，海洋已不再蓝，未来也没冰山。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这首歌曲呢叫做地球歌啊，唱的是我们的地球母亲啊，怎么样的在大家的这个保护之下哈，可以让它变得更美好。其实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就跟在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物种有关系了。刚才我们在介绍历史上科学史上的今天的时候也说了哈，这个科学家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疫苗，可以让我们人类跟狂犬病毒能产生一个对抗，也挽救了很多的生命。但是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是前段时间在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发布的研究报告，说咱们地球呢正在迎来第6次物种大灭绝。他们是用了历时1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份报告，通过化石分析对比地球史上脊椎动物的灭绝率。报告采用了最为保守的估计，那评估了人类活动是否导致物种大规模的灭绝。而且从一系列的数字来看哈，从1500年这个1500年以来，现在已经有617种物种灭绝了。并且呢也指出说，这一次物种大灭绝和前5次不同，那人类既是始作俑者，也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力挽狂澜者。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说说哈，这物种灭绝谁之过。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节目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金硕。欢迎张博士，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来说说这物种灭绝啊。其实如果在科学界来讲，其实前5次已经被大家所公认了啊。地球这40几亿年的这个史上，我们已经有5次物种灭绝了。但是这次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用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份报告，指出是通过化石分析对比地球历史上脊椎动物的这个灭绝率，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现在哈正在进行着第6次物种大灭绝。您也关注这个新闻了，先给我们评价一下他这个研究的具体的内容，还有包括他的方法。什么叫做什么化石分析对比地球历史上脊椎动物灭绝率，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好。那么在6月20号的时候，那么美国有一个杂志 Science， 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科学杂志。美国科学杂志实际上今年它创刊了一个子刊叫 Science Advances， 就是科学进展。这个杂志呢，它把一些比较新的一些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展示出来。那么其实呢，第6次物种大灭绝 本身这个概念并不是这篇文章提出来的，应该说呢，至少在五年前，我们可以看到美国 Science 杂志上呢就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和报道了。而且这个 Mass Extinction 就是大灭绝这个概念呢，那是在8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 嗯。 但是他的这个研究好就好在呢，是用近些年的一些比较准确的一些科学数据来做的一个评估。 嗯。 那么因为以前的话呢，我们知道这个灭绝来讲呢，能够保存下来的，大家能够看到的灭绝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化石。 嗯。 啊，因为五次大灭绝的话，它的这个时代能够看到的证据就是我们看到的化石，而化石能够保存的往往是一些有坚硬结构的部分才能够保存下来。比如说我们，如果你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想，如果是一条肉虫子的话，那你就保存不了化石啊。 嗯。 很多很多的无脊椎动物，它很柔软，它也没有骨骼，它是保存不下来的。但是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它有坚硬的外壳，像那些螺呀、贝呀，大家吃那些蛤蜊啊等等， 嗯， 这些是因为有坚硬的外壳，那么它被泥土埋没以后啊，它不至于腐烂掉啊，因为它基本都是以一个钙为主的这样的啊，比较坚硬，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能够看到化石，所以这几次的灭绝都是因为有大量的消失的物种的化石保存下来才有，那么才出现了前五次的。啊，就是奥陶纪、泥盆纪、二叠、三叠和那个白垩纪。 嗯， 啊，白垩纪大家可能是最熟悉，第五次白垩纪就是恐龙，因为有大量的恐龙化石啊、恐龙蛋呀，啊，出来。 而且有很多80后对恐龙非常熟悉，是因为一个日本的一个动画片《恐龙克三号》，是吧？ 是吗？ 对，特技克三号打恐龙、打怪物的。 不光是这个动画片了，因为很小朋友。他只要去过自然博物馆，他看过一些电视，接触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他知道这种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最大的动物，他肯定会很兴奋，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小朋友很多小孩都很喜欢，所以在我们的小时候会接受这方面的知识。那么保存下来的，它实际上呢，就是说，已知的这些物种，那么和已经灭绝的这个物种的一个比率呢是怎么换算的呢？它实际上主要还是根据化石的这个保存的情况和后来我们仍然存在的一些相似的类群进行一个比例上的一个对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就是5亿多年前，大概5.2亿年前曾经出现过的叫寒武纪大爆发。 嗯， 就在寒武纪啊奥陶纪之前的寒武纪这个阶段，曾经出现过物种的一个大的这个爆炸式的出现， 出现了很多新的物种， 出现了很多的物种。 嗯， 而这些物种呢，实际上它的主要的一些类群在今天地球上还存在。你比如说大家可能知道鹦鹉螺啊，这都是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的。 嗯， 那么这些生物其实还有现生生物还有，但是呢到了寒武纪时期呢，它又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灭绝，就是地球上大部分它们保存不下来了啊，80%、85%以上的这些那个时代的物种在那个时代的地层突然发现它全没有了。 嗯， 因此呢就是它的比例是很高的，而这几次大灭绝当中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是化石的量不一定是最多的，但是它的比例可能是最大的。哎，就是说我们可能看到了泥盆纪啊，或者二叠、三叠纪，它有一些时期，它的灭绝的量可能没有奥陶纪多，但是呢，它的比例可能更高。那么到了恐龙的时候呢，因为恐龙的化石又多，那么保存下来的相对的那个遗迹呢就会多。 嗯， 这样的话呢，它可能估算出来的比例也很高，所以呢，它把这几个点作为重要的这个大灭绝事件的点。那到了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研究第六次大灭绝的时候，因为很多物种还没有化石啊，到了第四季的时候，这个很多动物它实际还没有完全的石化。啊，还没有完全变成碳酸钙的那个坚硬的石头。 嗯， 但是呢，我们科学家 发现在1500年以来就是有科学记录的这些物种，其实主要是脊椎动物，就是有记录的，它每100年大概灭绝多少种是有统计的数据的。哎，1500到1600灭绝了大概40-50种，1600到1700这100年又灭绝了10-20种，1700到1800年又灭绝了40来种，但是等到这个早再往1800到1900或者1900到2010这两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人类已经进入到比较文明的时代了啊，已经工业革命已经出现了，已经开始人类的经济啊各方面已经开始比较发达了。人们突然发现在1900到2010和1800到1900这两个阶段的时候，物种的灭绝的种类是一下蹭的就上去了。 啊，有明显的上升。 由原来的那几三个百年都是10几种20几种，顶多也就30-40种的这样的量，到后面两个百年就一下突发到300-400种，到1900到2010的时候，那个灭绝的数量已经到了将近400种，所以这个速度是一下就起来了，几何式的增长了，就说明在人类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这段时间灭绝速率一下就上去了。那这个就是属于非正常的，如果我们按这么多个百万年来算，因为以前大家知道从寒武纪大爆发5亿多年到后来奥陶纪4亿多年，那么从4亿多年出现的这个大灭绝事件到今天来讲，实际上基本是6000多万年或者到8000万年它才经历过一次大灭绝，但是到现在来讲，这个从这个灭绝的原来的量原来的时间分配上来看，再看这两个百年灭绝的这个量，一发现这个速度比以前要快的不知道多少。 哎，也就是说啊，首先我们认识地球的历史是通过这个化石啊，这个脊椎动物大部分是脊椎动物的化石来了解过去地球上都有过什么样的物种，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且在纵向的这个对比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可能在过去一段时间相对平缓的一个物种灭绝的一个速度，然后在这近几百年啊发现了一个骤然上升的一个趋势啊， 而且这是人类出现以后所导致的。 哎，我这儿有一个特别详细的数据哈，就是从1900年以来，应该只有9种脊椎动物灭绝，但是有468种本来可以生存很多年的脊椎动物都灭绝了，这其中包括69种大型哺乳动物、80种鸟类、24种爬行动物、146种两栖动物，还有158种鱼类。所以按照自然的速度，这400多种物种灭绝呢，本来需要1000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呢，在短时间内，它们出现了这样的灭绝，而且刚才其实张博士已经谈到了哈，就是从1900年以来，包括到这个2000年啊，到现在，其实人类的这个发展速度，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可以推断一下，这个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科学家们包括像我们咱们推断哈，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和引起的，跟人类活动是不是密切相关？ 因为这个灭绝的话呢，这些物种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就是人类本身他认识他们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呢当人类有科学记录到这些物种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很多这个生物啊，它本来的种群数量本来它的基数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当然就是北美洲的旅鸽啊，一种鸽子，但是它那时候的种群数量是可以达到50亿只，就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地球上人口70-80亿，但那个时候曾经北美洲的一种鸽子，它的种群数量可以达到50亿只，那它们飞起来都是铺天盖地的，整个就是遮天蔽日，你们可以想象那个种群数量是有多大，但是当时人就认为这东西简直太多了，我随便打，我闭着眼睛往天上放枪都能噼里啪啦的往下会掉很多，所以那时候大家一种娱乐的这种目的就是打猎啊，去玩啊，这种结果就这种鸽子他们有时候他们也不吃，他们也吃不过来，但是他们打打打打可以打 成山这成堆成堆的，对吧？那就在这样的一个猎捕的这种情况下，这种鸽子从它的发现到它后来灭绝的时间呢，不到200年就死掉了， 灭绝了， 就彻底就没有。最后一只这个北美的旅鸽呢，是1914年的时候在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死掉了。 嗯， 所以那么这种破坏力绝对不是说一个自然所给它造成了。不是说刮一阵风，或者有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把他们给怎么弄死了，也不是说有其他什么天敌把他们吃灭绝了，也不是有什么疾病的大爆发啊，都不存在。这就是完全人类的一种捕杀，人类的一种无节制的啊过度的这种捕杀所以导致的。这只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很多物种，就是人类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破坏了他们的自然环境生态系统，把他们的家园摧毁以后，然后这些动物居无定所，他们没有过日子的这种机会和可能性，他们又遭受了人类的这种捕杀的重创，所以那很多的物种是随着人类的这种破坏导致的消失，它不是一种自然的灭绝。因为自然的灭绝的话，它的这个速度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快啊。但科学家预测有说法说100倍，但实际上也有说法1000倍，或者这只是说从数量上告诉大家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但实际上这个速度有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它所评估的都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型的动物，都是脊椎动物、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哺乳类，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无脊椎动物，就是大家看不见的那些昆虫啊，那些小型的无脊椎动物啊，基本上有时候我们都不放在眼里的那些动物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类动物叫线虫，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很多人也没有见过，但实际上我们土壤当中就有很多土壤线虫。蚯蚓有时候大家知道，蚯蚓在土里拱啊拱啊拱啊，它边吃边拉边吃边拉，它吃的东西是什么呢？它吃土壤当中的一些线虫。而这些线虫，据线虫研究的这些动物分类学家去研究说，仅线虫动物门这一个门这一个类啊，人属于脊椎动物门，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仅线虫动物门科学家预测就有100万到1000万种，而现在人类所发现的动物的种类啊，往高了说大概是有300万种，往低了说至少也有150万种。所以这么多的种类，你想想光线虫这一个类群，它据估测的种类就有可能大到上千万种。所以当你把一个地方的土壤污染了，当你把一个山头推平了，那个环境下的很多很多的动物就这样会彻底的没了，就消失了，彻底灭绝了。所以换句话说，人类还有好多的物种在你还没有发现它之前就已经彻底的消失了。所以这个你是无法估计的，而且这个事情是肯定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光是对土壤的污染啊，对栖息地的破坏，还有对水体的污染，所以很多动物它存活在各个角落里面。如果你不去研究的话，你不去观察，不去发现的话，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他们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 是，刚才呢，我们通过一个特别经典的例子，这北美旅鸽的一个例子哈，其实我们也是在告诉大家，就是人类活动的无限扩大，的确对于物种的这种加速灭绝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包括我们人口数量的增长，然后消费水平的急剧增加，包括对于物种栖息地的破坏等等，还有包括环境的问题，其实我们也正在威胁到自己整个生命支持系统。现在呢，目前而言，每4种哺乳动物当中就有1种有灭绝的危险，也就是说有25%的哺乳动物有可能成为濒危动物，那有41%的两栖动物在面临着消亡。而且刚才说到一个速度的问题哈，其实张博士也说了，有的科学家说现在灭绝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00多倍，有人说甚至是上千倍。但是在这儿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特别想明确一下，是否真的会出现第6次大灭绝？因为这个你也说了，这个概念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其实很早就有科学家在说了，按照现在的这个状况 会出现这种结果。 这现在事实上它就是在第六次大明， 已经在 他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就处在第六次物种的大灭绝的这个阶段， 嗯 啊，就是这个阶段，而这个阶段的罪魁祸首是人类。这个文章的观点很明确。实际上，在他之前，我记得在2000年、2001年，这个时间段到2010年这期间，就在英国的 Nature 还有美国 Science 杂志上面就多次其实刊登过好几篇跟这种大灭绝，或者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消失。然后呢物种灭绝这个相关的论文都有研究。 嗯， 然后去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普利策奖，他的一本科普书的那个获奖的就叫第六次大灭绝，叫 The Sixth Extinction。 嗯， 啊，就是他获得普利策奖，然后今年我们国内还有出版社把它翻译就叫大灭绝时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就有人关注了，只不过现在的话呢有一个科学的团队啊，他们呢是用更准确的一些数据，因为他的数据主要来源呢是国际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自然保护组织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这个 IUCN 的话呢他过两年他就要评估一些物种的这个濒危程度，所以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受胁物种红色名录啊，我们简称叫红色名录。 受胁物种，受威胁物种， 受到威胁的，哎，受到威胁的，它会评估几个级别，比如叫灭绝、野外灭绝、区域灭绝，然后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数据缺乏，还有未予评估， 分得这么细， 分这么多级别。 嗯， 大熊猫可能大家最熟悉，大熊猫在什么级别呢？大熊猫是濒危级，但是在大熊猫以上还有极度濒危。啊，极危级，你比如我们中国海南的长臂猿，啊，那个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犀，它种群数量只有海南长臂猿只有20只，爪哇犀只有不到50头，所以这些物种是比大熊猫还要稀少的，它们甚至只有两个家庭，甚至只有一两个小群体，所以这样的物种的话，它肯定是在我们人的这种视线下是要消失的。 嗯， 而且这个如果说快的话就是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这些动物要更稀少。还有的话呢，所谓区域灭绝的话，就有些物种它可能在某些地区就灭绝了，这种现象非常非常的普遍。我们知道原来看武松打虎，看水浒里面，哇，那个武松好威猛，他叮咣五四的就打死了老虎，那个李逵拿着斧子就能够斩死5头的华南虎。但是现在的话，那他的这个华南虎这区域灭绝很严重，这几乎所有地方都没有了。 嗯， 啊，甚至有可能是野外灭绝。东北虎也一样，东北虎以前很多地方也有，那么现在也只是局限在很小的地方。啊，原来狼大家知道，一说狼来了，狼来了，大家大灰狼的故事从小就听，但是有几个人说在野外见过大灰狼。中国的狼也是大部分的地方也都是区域灭绝了，很早以前就消失了。啊，当然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完全的灭绝。野外灭绝还好一些，野外灭绝至少我们人类还在保护它， 在一些机构或者动物园当中， 哎，动物园啊，繁殖中心啊，饲养场啊，可能人还在保护它，对吧？前两年大家可能小朋友啊，大人们爱看那个动画片《里约大冒险》，那里边的那个小紫蓝金刚鹦鹉，那种鹦鹉就完全是野外灭绝的，它只有动物园里才有。所以这些物种的话，都是我们摆在眼前的事实。摆在眼前的太多太多动物都已经遭受这样的重创。 嗯 啊，很多，你比如中国的这个穿甲，中国穿甲特别可怕。中国穿甲在我小时候，也就10-20年的话，我们去野外的话都可以见到，而且它也不怕人啊，你甚至这个它也 可以亲近 它，攻击你，你可以亲近它。但是中华穿甲这个物种目前被国际就 IUCN 这个自然保护联盟评估的是极危级啊。那么实际上它如果达到这个级别的话，它的种群肯定是低于500只的。 嗯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想我们原来大量的，你广东的话，你们去很多新闻里也在说大量的去捕杀，最后数量那么多，全最后销毁的时候挖了一个大坑，一下埋了上千只的那个穿山甲， 那些穿甲，实际上好多除了中华穿甲，还有现在很多从印度啊、马来那个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进口的马来穿甲、爪哇穿甲，这些穿甲全部都是人类大量的去吃它们，利用它们的鳞片，然后做中药材等等，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证明这个灭绝就是在发生。如果人类再不控制的话，那么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肯定最后灭绝的很多很多很多，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一样，前面全部倒下了，那最后人站的这个位置它也不稳， 所以就 受了很大影响。 涉及到这个问题，不光是说我们在给下一代在讲说哪个动物啊，什么样的动物只能从电视上或者书本上看到，其实说如果要是物种再这样不断的灭绝的话，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到底有哪些影响？因为有些人可能目前还没有感受到这种物种灭绝所带来的威胁。 对，因为人们现在好多的观念总觉得这些动物跟你没关系， 离我生活很远， 生活在城市里跟他没跟我们没关系。但实际上大家不能够简单理解动物它只是简单一个食物链，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链条的关系。因为我们以前获得的很多生物学知识，包括现在甚至大学教材还在写食物链啊这样的概念，实际上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线性的简单的一个链条，它实际上很复杂，它是交织的一张网，而且这张网又不是简单的这种我们看有规则的交织，它是很复杂的这样的交织。如果有几个地方破损了，它可能会有一些生态的恢复，它有可能做一些内部的调整，自我的修复， 就是这网还在， 不会那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东一块西一块那个它破损的面越大，然后它整张网崩溃的这个速度就会很快，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它的崩溃是非常的快的，而且是有一些是让我们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搞经济开发，大面积去破坏湿地啊，砍伐森林啊，然后把它开发成一些商业区啊、旅游景点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个对当地的那个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破坏是致命的。我们可能看到只是几个地方，当你很多地方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张网一旦破了话，可能导致的影响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人类大量去吃野生动物，去捕杀它们，有些未知的病毒、未知的细菌就可能会感染给人，使生态系统包括这些野生动物，当然也包括人，如果野生动物生的健康受到威胁，那么生态系统健康肯定是受到威胁，进而会肯定会危及到人类的这种健康。所以的话，人可能不会被战争摧毁，不会被其他的自然灾害，甚至我们有可能造出很好的武器来抵御外界的小行星撞击，但是我们可能抵御不了自然界当中这些未知的病毒啊，未知的一些微观的东西，所以有可能我们一下也会被摧毁。所以这张网很复杂很复杂， 对， 所以大家不能小觑。 是，就像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这个狂犬的这个病毒哈，还有包括最近韩国的这 MERS 病毒，其实都是跟动物有关系，也跟我们人类自身的这个 实际上 健康有关。 二三十年之内，我们人类发现的一些新型传染性疾病，就是以前完全没有见到的新的病毒，包括可能大家近些年知道的，从早一些的艾滋病病毒，到后来亨德拉、尼帕、埃博拉、SARS， 还有禽流感等等。它当然这里面还有好多的变异的类型，这么多的病毒全部都是跟野生动物有关系的，都是人去接触这些野生动物，去屠杀它们，去吃它们，或者蒸不熟煮不烂，然后呢你就接触了这些没有灭掉的这些病毒或细菌，所以感染到人，在人体内又发生很多的变异，然后经过很多代，最后就变成了能够大面积摧毁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一些病毒。 是，我们了解了现状，也知道了危害。那研究人员也说啊，说这次灭绝，那人类既是始作俑者，同样也是受害者，当然也会是力挽狂澜者。这句话又该怎么理解？那目前我们能做的又是什么？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肯定我们应该不去吃野生动物，应该去首先提高这个认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是吧？ 对于很重要的，实际上大的这种项目啊，工程建设一定要进行生物多样性评估，这个是不能够 忽略的，因为我们以前做很多环评，很多环境保护的评估，可能他更注重说这个项目上马以后是不是对当地的大气啊、水啊、土壤啊这些东西进行评估，但很少做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当然这些年有一些好的企业他也会知道有生物多样性评估，因为我们要知道你所开发建设过程当中是不是让生物多样性丧失。如果我们的决策者或者是这样的这个工程建设者，或者说是可能会破坏这种自然环境的这样的人群，他没有足够高的意识，认识到生物多样丧失可能危及到人类本身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很难办。首先意识应该提高，其次对很多工程项目应该做生物多样性评估，然后了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不是应该优先去把它保护起来啊。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很紧迫的，因为国家在不断的建设，因为我们动物保护主义者不是说不让国家建设，不让社会发展，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需要发展，人也需要进步， 但是要可持续发展， 对，要可持续，要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它的价值又不是简单的说能预防我们的疾病，能供我们的吃穿住，对吧，谈很多的还有在精神层面当中的，对吧，包括我们它的美学价值，对吧，人们去欣赏它，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得到很多文学艺术方面的灵感，人文方面的精神上的享受，所以这些都是大家不应该忽视的。 没错，我们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就像这份报告的这个研究人员他讲的这样一个故事哈，说一个旅客发现一个这个机修工人正在从飞机的机翼上敲出一个铆钉，那机修工人告诉旅客说飞机上有数十万个铆钉，那敲下来几个不会给飞机带来什么影响，但事实上他干了这么一段时间，飞机也没有掉下来。但是就像咱们地球如今的物种灭绝和敲掉铆钉的事儿啊，其实很相似，就是人类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敲掉地球这艘大型宇宙飞船上的铆钉，问题是你并不知道到底敲下哪一颗铆钉会导致飞机失事的严重后果哈，是那最后一个救命的铆钉。所以我们特别不希望将来我们的下一代在看到一些动物的时候只能从一些教科书上啊，或者一些这个媒体的宣传片当中去了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物种哈，生物多样性能够继续持续下去，也希望就像科学家预测的这种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能够尽量放慢它的这个脚步，当然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那今天很高兴和张金硕博士一起聊了聊今天的这个关于物种大灭绝的话题，我们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们并不一样，同住在地球上，天空已不再蓝，空气也被污染。我们并不一样，同居在地球上，海洋已不再蓝，未来也没冰山。 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现在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电台节目、个人播客、动听音乐、小品相声，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听听 FM， 听见的听哦。